我国黄海北道沙柳院市大成洞第129居民班居民王财神老大娘迎接了100岁生日。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这位百岁寿星赠送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